李玲玉带出的《天竺少女》，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。 美丽的草原我已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水清草美我爱它，草原脚下绿色的海，燃苞就像白莲

生命。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弯弯正上弦，亲人送到金沙滩，月亮照着你，月亮照着我，知心的话儿说又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啊，说呀说不完、啊啊啊啊、你明天要远航，你奔驰在海防线，我愿将你等待，归时越正远，让人儿未归还，月亮照着你，月亮照着我，人隔千里心有心相连啊，心呀心相连哦，心呀啊心相连。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，你莫怕风浪险，你莫把家乡连，你为了祖国守海疆，我在等你月儿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猜谜语》，孟歌带来的万众一心奔向前，伟伟演唱的走过来依然是你。

歌。 脚下有河，去向哪里？